这首《风的季节》的原唱者是徐小凤，然而对于梅艳芳来说，它的意义却绝不只是一首歌那么简单。在1982年香港首届新秀歌唱大赛上，19岁的梅艳芳就是凭借着这首歌和她那沧桑低沉的嗓音，从3000多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，赢得了冠军。那时有人称她为徐小凤第二，有人嫌她太丑，但是谁也没有料到，梅艳芳红透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，成为了华语歌坛的一代天后。一起来听一首梅艳芳的经典歌曲吧，歌名叫做《女人花》。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，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要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，看着只虚着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我要画一朵心中，真情真爱无人懂，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，不放自伤最心痛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。是你吻过了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。爱过知情种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 女人花来自于梅艳芳。在梅艳芳获得了第一届歌唱比赛的冠军之后，1983年吕方参加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夺得了冠军，之后她便涉足了娱乐圈。宝丽金唱片公司非常重视吕方，而她也以清澈通透的高音驰名乐坛。吕方早期在电视及歌唱事业方面发展都还不错，首张唱片以唱国语歌为主，后来转唱粤语歌，其中《你令我快乐》、《听不到的说话》、《从未如此深爱过》、《只因我太痴》和《同是寂寞人》等等歌曲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。而内地朋友最熟悉的应该还是他的那首《朋友别哭》吧。

算，长出太长，短出太短，天高山高高不过我转。全班的都是帅，都通所谓来自前先刮风，骂人懵懂，只是你不懂八字八，最后还是一场空。让我分青红皂白，剪裁过用餐，别要耍赖，别胡来，把灵魂出卖。我心里有大惊小怪，变成大反派，迎风正吹过来，快快觉悟过来。我一步就能登天，站在最高点，别的意见听不见，也视而不见。我一手就能遮天，我所向无限， 听完了张卫健和刘德华演唱的这首《高高在下》，咱们接着来聊。多年以来，杜德伟以其略带一点雅痞的风格、真实而低调的作风和略有些沙哑的嗓音，成为了很多歌迷的挚爱。不知不觉，出道已经多年的他，其实是乐坛上少有的情歌和快歌都很精通的歌手。1985年，杜德伟得知只要参加第四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，他就能够见到梅艳芳，于是就去报了名。后来杜德伟勇夺冠军，并且签约了公司，还与梅艳芳成为了好朋友。一次他在和梅艳芳聊天的时候提起了自己比赛时的表现，梅艳芳还笑着说，我就是为了去看笑话才去当评委的，你当时的表现还真是很好笑哎。听了这句话，杜德伟差点昏了过去。不过他后来看到自己参加比赛时候的录影，发现真的是很可笑，跳舞的时候连拍子都会乱。还好今天的杜德伟无论是在唱歌还是在跳舞方面，那都是一级棒。来听一首杜德伟的经典情歌吧，跟着我一辈子。 付出。

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好，老孙去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 休闲之旅， 休闲之旅。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我们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。从1985年第四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走出了许多的著名歌手，除了冠亚季军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的李克勤，也是后来发展很好的歌手之一。李克勤在1985年以演唱谭咏麟的《物之恋》获得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注意，并且把他签成了旗下的歌手。起初他的知名度并不高，不过当时他的师哥也就是谭咏麟却非常的看好他，一直在默默的支持他。有一段时间谭咏麟宣称自己不再领奖了，而那时他甚至有退出娱乐圈的想法，让自己的班底和李克勤继续合作。而李克勤也非常的感谢自己师哥的这份提携，后来他们两个人还一起开过许多场的演唱会，足以见得二人的感情有多好。下面呢，来听一首李克勤的经典歌曲《红玉》。 命运给人多少机会，命运让人无言以对，命运老是答非所问，让人掉眼泪。我不会灰心，狂风吹呀吹，让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。命运给人多少机会，命运让人无言以对，命运老是答非所问，让人掉眼泪。我不会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，生命之中十字路口，忘忧还是作祟，直到从小到老悲欢离合，人生要什么？我愿